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天上不会掉馅饼 啊，是 生活当中经常看到有人白送 啊，那都说了不可能掉馅饼、啊、不是白送的。 那免费的这词儿好像在大街上，在小区里边，在商场门口好像经常能听见，对吧？ 啊，传单什么的也能算吧。 传单，人家是宣传小册子 啊。 最近有一条说北京市政一卡通，你知道吧？ 啊，我知道啊，上地铁坐公交。 哎，人家说了，说人家微信公号发了一个免费送的是什么呢 ？Kitty 猫，你懂吗？ 以卡通形象。 什么叫以卡通形象？ 那是以卡通形象 ，Kitty 猫、 啊、就是只猫。啊， 就 非常可爱， 脑袋上戴一蝴蝶结， 是是是、 啊、 女孩都喜欢这个。 是， 哎呦，这一下引发了不少市民关注啊。活动当中说，只要你关注微信号并且回复一卡通，就有机会获得价值499元的 Kitty 猫一卡通卡片一张。哎呀，什么全新升级版性感豹纹 Kitty 猫，卡内含余额499块钱、 啊、 只要你来参与，说白了吧就是免费送啊。 不会吧，就那普通最、 哎、 最常见版本那还得20块钱押金呢， 是吧？ 你这499余额还限量吧、 啊、 还1分钱不要。 对，人家搞活动嘛，为了寻求这个更多人关注。反正活动信息当中有多张各种各样可爱的 Kitty 一卡通、 Kitty 猫一卡通的配图 啊。 记者的朋友圈当中也有很多人转发这条信息，仔细看啊，这微信公号的名称叫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服务。 嗯 ，logo 呢就是那个图像形象那个图案 啊，也是一卡通公司。 水印也是。 哎，文章当中还介绍了小卡的优势、刷卡的范围，看起来非常权威和专业 啊。 哎呀，朋友圈转发这条信息的既有银行职员、 嗯、 也有网络媒体从业者，传播范围很广， 看起来挺可信的、 啊、但是昨天下午剧情反转，一卡通公司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说，这个活动为虚假信息，一卡通官方从来没有发布 Kitty 猫的抽奖赠送活动。人家工作人员说了，说具体是吸粉呢还是非法收集个人信息骗钱我们还不知道。 嗯， 目前没有接到客户投诉，但是已经有不少客户咨询到底是不是一卡通的活动了， 所以人家才发了这么一声明、 哎、是人家记者帮忙查了一下，不仅仅是这次活动，此前也有类似相关组织和个人宣称免费赠送情侣卡一卡通，反正吸引了大量粉丝纷纷反、 嗯、 这个转发嘛。而这类活动最终都被证实不是一卡通官方发布的，不仅仅是北京，今年五月份也有人冒充杭州市民，什么市民卡官方发布赠送价值500元的绝版情侣卡等等，这些微信都是假的，虚假消息。哎呀，在这儿我们就是想提醒您，您要是看见这样的消息，您多打几个问号，实在不行您打电话咨询一下，问问是不是真的。 你看这咨询人多了、 啊、 人家这个惊动了人家官方了，人家所以就发了这么一声明、 嗯、 广而告之嘛。 是是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免费。 免费啊， 哎，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免费试用、免费试吃 啊，免这个活动是免费的， 嗯 啊等等，你经常接一些电话还告诉你，哎呦，我们这活动可是免费的啊， 嗯， 就是生活当中您对于免费这事儿您怎么看？ 对 啊，您有没有掺和那些免费的活动？ 是 啊，你试过吗？ 我这免费活动没有，但是到了南方的部分城市啊， 啊 你说我一打小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到了南方真是见识短，我发现饭店的米饭啊，部分饭店米饭、 啊、 免费的，就是。菜正常要多少钱啊、 哦、 一份十几二十几三十几， 你吃了十八碗米饭， 嗨，那也得长那多少个胃呀、啊、但真的是米饭是免费的、 哦、 我当时觉得特新鲜，就恨自己、嗯、哎饭量怎么那么小， 恨自己饭量那么小、哎、 就贪便宜的心理就开始作祟了、 哎、这倒也是，比如说我倒是想了想回想一下，你比如说超市里边有那种卖咖啡拿一个特别小的杯子、 啊， 就是小的， 像小果冻盒一样。 那连酒盅，也就是半钱酒的那个小小杯子、嗯、 啊， 有冲好的咖啡。因为我平时爱喝这个，我就都免费尝尝，看看哪个好。 这逛街的时候、 啊， 我专门找那有茶叶店，这免费那小盅里一杯一杯茶水，渴了吗？ 哎，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免费哈。 啊， 您生活当中试用没试用过这些免费产品？ 哎， 您怎么来看生活当中这些免费的东西？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短信呢，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刚说完免费啊，接下来咱说一贵的。 什么东西？ 贵的东西。 贵什么贵啊？黄金、白银。 大闸蟹贵呀、 啊。啊，大闸蟹确实不便宜， 确实不便宜吧、 啊、 你说这大闸蟹马上要到了爬上餐桌的时候了、 啊、到秋天了， 这京城的蟹老板们啊，这螃蟹的蟹啊，蟹老板们在艰难的销售时局之下， 嗯， 积极准备着这个今年的中秋蟹战、 嗯、 纷纷都使出各家的本领， 每年收蟹券的黄牛据说都能前边挣后边赔， 前面挣后边赔、啊、 前面你送礼都能卖出去、 啊、 后边128的蟹券估计18块钱就能收， 是吗、 啊、 这行情呢，今年哈这情况是这样，记者就来到了东城区一家大闸蟹专卖店，就看那个透明的玻璃缸啊，那已经爬满了螃蟹、 嗯、都上市了 啊，人店主说啊，我们家螃蟹啊那是江苏红膏大闸蟹、 哦、 上市虽然早，但是那味道 也不见得输给那阳澄湖的， 嗯， 因为我们附近好多居民都来买呢， 嗯， 记者发现啊，这儿呢有一种特价蟹， 嗯， 20块钱就能买一只， 嗯， 这价格比较亲民，如果是分量足的啊，像是3两的母蟹呀，4两的公蟹呀、 嗯、 那都是60块钱一只， 哦，也还行， 反正那也比那个阳澄湖的那个听起来便宜是吧，人店主还说呢，哎，我们特方便，您要是没时间打个电话，我们给您送蟹上门， 嗯， 你也能网上下单，还怕记者记错了网址啊，人店老板还拿出自己的手机亲自教记者如何扫描二维码进入网上商城下单， 反正是但凡是推出去哈，把这东西卖到您手里边，人收了钱，这在这过程当中人家服务可热情了， 这是这样的，人家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秘书长严金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由于今年呢阳澄湖里的水位比较高，导致啊下边的水温低，所以啊影响了大闸蟹的生长，预计今年产量呢应该是2100吨，这个数啊比去年产量少一成， 嗯， 产量下降了，那价格会不会上涨啊，严金虎也表示啊，现在这价格还没出来，一切啊都等到开捕之后才能说， 是是是，反正现如今这个请客送礼的越来越少了嘛，反四风，所以绝大部分都是自己家里边消费， 对， 比如说中秋佳节家庭聚会买点大闸蟹、 嗯、 啊，这个改善一下生活， 是 啊，这个关键是您得货真价实，在这儿多说两句，那些过水的去洗了澡的螃蟹， 嗯， 你就别好意思说自己是阳澄湖大闸蟹了。 对，而且其实说实话，吃大闸蟹还真的不是只有阳澄湖大闸蟹好吃， 啊、 像人家太湖的螃蟹也都不错，包括今天咱们说的这边这个红膏大闸蟹 啊， 大家都可以尝尝，不一定非认准死的就那一个。 哪个湖的不要紧， 哎， 作为健康节目主持人 啊， 多提醒您两句哈。您要是有痛风这毛病 啊， 您还是悠着点啊， 是， 别到时候啊疼， 吃完脚趾头疼。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情，特别的着急，然后呢也让我们觉得这个有点痛心。到昨天晚上，家住顺义仁和镇塔河村的15岁少年刘瑞龙已经是3天杳无音讯了。 哎呦， 孩子离家出走3天了，这个当爹当妈的两口子都已经快急坏了。据说呢，离家之前啊，这个 刘瑞龙啊给家里边留了一张纸条，也没说自己要去哪儿，只是表达了困惑和压抑。为了找回自己的儿子，父亲是夜不能寐，母亲是哭红了双眼。他们说呀，平时呢跟孩子沟通不多，盼着孩子早点回家，今后会加倍的关心来弥补。这个当爹的叫刘甲富，接到了妻子李君丽带着哭腔的电话，说咱家把瑞龙留了张纸条，说要离家出走。李俊丽呢是在桌子上发现了他们家孩子写这纸条，大概有三四百字，虽然无法看懂孩子想表达的意思，但是诸如什么离开、不要找我，甚至更恐怖的字眼，让这位母亲是心如刀绞。 话说的是够狠的。 刘瑞龙的父母呢是经营着一家餐馆，一年到头啊不得闲。这个当爹的刘甲富说了，说对于15岁的儿子来说呀，仅有生活上的照顾是远远不够的。这几天呢他也在反省，父子间的沟通太少了，得向孩子道歉。冷静下来之后啊，刘甲富也发现孩子在出走之前其实是留有蛛丝马迹。比如说周一早上起去学校的时候，瑞龙呢特意带上了小拉杆箱。以前的这箱子只是放假的时候往家带东西的时候才用得着。 平时不拿。 这个平时孩子爱看小说，自己呢也喜欢写个小说搞个创作，还以为他是写东西用的。其实呢孩子离家的头天晚上就看过他写纸条。因为比较忙也没太理会。 没看孩子写什么。 他们家不是开一小饭馆吗，这饭馆的工作人员也见过有一张没烧完的纸，上面字迹比较乱。说到这儿呢，人当爹的刘甲富说看来孩子事先啊打了草稿，然后呢又工工整整抄了一遍，这不是才留下了一封信吗？对此是自责不已。刘瑞龙啊平时里边爱好动漫小说啊，闲的时候呢就被动漫作品呢幻想小说填满了。记者呢也是简单浏览了一下这个刘瑞龙的这个 QQ 空间，发现呢他分享的动漫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那都是主人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或许呢这些能够引起他内心的某种共鸣。这不是昨天下午突然有人打电话告诉他们两口子，说在复兴门附近的一家快餐店见一孩子，和你们家孩子长得挺像，当时孩子特别饿，旁边有好心人啊给了他一些吃的。听到这个消息妈妈当时就哭了， 确实让人心酸。 结果呢到了昨天晚上呢，人家亲戚赶到了餐厅帮着调取了一下监控录像，但是视频当中的孩子并不是他们家瑞龙。这一家人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呢，也许现在我们家孩子身上还有钱，可以照顾温饱。悲的是什么呢？线索又断了，孩子到底在哪儿？尽管双眼已经红肿，嘴角已经起皮了，但是当爹的刘甲富说了，说不管餐厅多忙，现在都得放下，得和妻子一起把孩子找回来。他说我知道找人就像大海捞针，但再难也得找，不能放弃。他们想让孩子知道所有的爱都是真实的。 这样一个心酸的故事啊。 所以你说现在的爱都是真实的，相信之前的爱也是真实的，只不过是沟通和表达方式上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你说一定要等到事情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才能想得起来要放下手头的工作照顾一下家里这些可爱的孩子。 是，人家说了孩子跟大人之间有一蜜月期，是三岁之前过了三岁之后，到了七八岁，小男孩嘛，七八岁讨人嫌的时候，那可真是烦人啊！虽然我没有经验，但是不管怎么说，那都是孩子成长的一个经历， 孩子的天性。 当爹妈的不光是要管温饱，还要关注孩子心理到底是不是健康，是吧？也是希望这孩子能够早日找到，也希望家长经历了这一回，能够不能说洗心革面吧，但是您能够在以后的生活学习当中给孩子更多的温暖。 没错。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免费哈，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聊您怎么来看免费这件事情。于景新一位新朋友说，我们老年人呐每天在小区里边坐这个垫椅子，据说能预防疾病，是免费的，去的人可多了。我跟您说啊，您就去试试，但是您让您掏钱买这椅子买褥子买枕头的时候您留神， 就该坐坐，咱不掏钱，说好不掏钱，咱就真不能掏钱啊。张小辉说，那倒说了，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免费的那都得小心点，谨记贪小便宜吃大亏。 是，伯恩伯心还给王哥这支招呢说你说那免费的米饭呢那是因为你在店里消费了，已经成为你消费成本了。 是 啊，世间的物质上的免费只有父母给的，没有回报的给， 这 是免费的。 真的。 所以你看刚才不是说了吗，那孩子找不着了，当父母的着急。其实想想 自己含辛茹苦带大的，如果啊孩子因为一时想不开，这个沟通啊不畅，导致了一些隔阂，这真不值当的。 没错，那是花开说啊，哎，我经常能收着免费参加活动的电话，我就一律拒绝，我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打着免费的幌子，那后边就是陷阱。 是，但是也就有一些人老认为说，这个你看糖衣炮弹还可以把糖衣吃了，把炮弹扔回去是吧？免费这种事儿，我跟您说，有时候吃完了之后未必能退得出去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免费，您怎么看？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嗯， 昨天晚上8点多啊，朝阳区管庄远洋新月小区某楼梯间呢，飞了一只鸟。 什么鸟啊？ 猫头鹰。 哎呦呵， 有人怀疑啊，这是猛禽吧，可不能靠近，离远点。后来啊，说经过驱赶，这猫头鹰啊今天飞走了。昨天晚上市民王女士回家之后啊，就发现这楼道里有邻居在围观楼梯间里的一只鸟。 嗯， 根据王女士回忆啊，当时啊天黑，一直也看不太清楚，就远远看着像是一只猫头鹰缩在角落里。他怀疑啊，这猫头鹰是不是飞累了，在这休息呢呀？ 嗯， 从猫头鹰的飞行姿势来看啊，没这个在外膀子，应该是没有明显的外伤。记者也看到啊，这只鸟呢，全身灰褐色，翅膀上呢还有一些白斑，眼睛啊没有常见的猫头鹰那么大，身体呢比成人的手掌大概大一点儿。由于这没人见过这种到底是什么鸟啊，所以居民呢也不敢贸然靠近。后来呀，就有人提议拿着箱子，要不然咱把这鸟控制了啊，咱再拨打野生动物救援电话，等待进一步处理。 啊， 这箱子也准备好了之后啊，就发现这鸟不太听话呀，是不是围观人太多呀，受了惊吓，不断就在楼梯间啊扑腾翅膀，飞了一会儿之后啊，就来到了两楼层之间的消防通道。等到了凌晨的时候，经过保安的排查，发现猫头鹰不见了。怀疑啊，这是不是顺着消防通道里的窗户飞走了。对于这件事儿，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李表示，从这个居民拍的图片上来看呢，它确实应该是一只猫头鹰。人家站长也提示啊，如果市民呢再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联系野生动物保护单位，但是啊不要惊吓到它。 哎呀，要说北京的环境越来越好，招了这么多野生的这个鸟类啊。 是之前说过，咱大城小事里说 啊， 隼对吧？ 对对 对。 然后还说过那个白鹭是吧？这些奇奇怪怪鸟，之前大家伙也没见过，这几年 奇奇怪怪的鸟， 城市里少见的鸟， 是 扎堆都出现了嘛。 哎呀，要说这些鸟，咱要是不认识，也是一种悲哀哈。按说这个北京城里边原来就有猫头鹰， 是 啊，像什么喜鹊、乌鸦，现如今见的多了。像猫头鹰、啄木鸟，我们小时候还能。能见着 是吧？ 现在这个在城市当中，高楼大厦当中，看来是越来越少了。哎呀，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也算是一个好事儿啊。但是好事之余呢，也是希望大家能了解一些鸟类的特征。 你说别说这飞来一只鸟，整个小区里这些居民看着围着没一个人认识的。 哎呀，如果是一个人都认不出来，这个太确实是有点显得哈，咱们缺乏一些常识。 看来也确实是消失大众的视野太久了。还是这里，我又想起之前咱不是有市民在咱们北京郊区玩的时候，看着路上盘着一条蛇嘛，结果伸脚踢人家。这个不管您遇着什么动物啊，它无论是您到了它的生活区，还是它到了咱的生活区，咱不惊吓不打扰它， 是 咱请专业人士，无论是放飞也好，还是这个把它带走也好啊，咱采取科学的措施，咱不贸然惊扰。 没错。好了，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还有很多人都在说免费的事儿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但是接下来还是先看一小段路况和广告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说到这免费，人家胡杨说了一个特别实实在在的， 什么呀？ 这节假日高速免费是真的啊，马上要到11了啊，全国的高速都免费，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真的。但是拥堵也是真实的， 拥堵也是免费的。 希望避开节假日出行，哎，确实是。您要是比如说开车，利用十一假期，我开车去趟上海， 干嘛去？ 旅游啊。 反正那人也不少， 啊， 我听说 是吧？你这路上兴许走到那儿啊两天啊也是有可能的， 剩半天赶紧往回折。 来说一个特别著名的学校啊，中国传媒大学， 那简直是太著名了。 哎，这事儿你分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儿是吧？ 啊， 这两天一位中国传媒大学的大一痴情男生在网络走红了。 哎呦，小师弟。 哎呀，几天前呢，他在中国大学校园里边疯狂张贴了数百张算是文采不俗含情脉脉的告白海报。 啊， 大一新生啊，而且还附上了女孩的侧脸照片以及自己的微信号，希望寻找心仪的女孩。 你还别说，这事儿我还真看见了。 啊， 但是当时啊，因为有那个小图提示和信息提要， 啊， 我一看是这么不靠谱的事儿，我都没点进去看。今天才发现这是传媒大学的事儿啊！ 对对对，这叫痴情男疯狂寻觅校花 啊！ 这成为网络热门话题。这个有的网友据说还被痴情男打动了， 是吗？ 啊，也有些网友认为这样的表白方式有点哗众取宠。这个有网友为痴情男点赞，说姑娘遇见这么可爱的痴情男你就嫁了吧。 啊，贴几张海报就嫁呀。 这大学里边虽然可以结婚，但是也得啊慎重慎重再慎重。也有网友说了，说难道是炒作吗？ 嗯， 还有网友认为这种贴满校园的求爱海报和路边电杆上的牛皮癣有什么分别， 嗯， 啊。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眼尖的网友指出，海报上的女孩神似某某什么人气校花玩什么话题当中的某位校花啊，怀疑是炒作嘛。 哦， 据知情同学介绍说呢，这位痴情男是中国传媒大学一名大一新生， 嗯， 刚从外地来北京上学，父母呢都是收入微薄的工薪阶层啊，不是网上还传说是不是富二代啊炫富啊。这件事情缘起啊，这男生在图书馆的时候偶遇一位女孩，哎呦，你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吗？ 嗯， 当时就是这种感觉了，害羞没上前去搭讪啊，没问问同学这支钢笔是你掉的吗？ 得叫师姐。 啊，一叫师姐就不如叫同学啊，你这是没法往下聊了，你知道吗？反正这个只是用手机偷拍了一下女孩侧面的脸 啊， 之后呢这个男生就始终不能忘记女孩啊， 嗯， 辗转反侧，于是呢亲手制作了一个海报啊，表白一下，张贴在学校的公告栏里边，希望借助更多人的力量找到心仪女生。对于张贴数百张海报为校容带来的这些影响，他私底下说考虑不周 啊，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海报上的女生疑似为同校播音主持专业，是哪个专业？ 就我们专业 啊，就是播音主持专业一名大二的学生 啊，师妹。 此前呢，在学校当中已经小有名气。 嗯， 而且据说不乏追求之者 啊， 不差你这一个是吗？ 反正这件事情呢，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啊。 嗯， 针对刚才不是说穷学生吗？不是富二代啊，是不是谈恋爱这个有争议这件事，莫衷一是。有网友认为说，男生的行为不妥，这大一新生刚进校园就谈恋爱，不仅耗费时间和金钱，也会耽误学业。更对不起含辛茹苦的父母， 对，稍微有点上纲上线了吧， 反正耽误时间和金钱，耽误学业， 对不起父母，这话说的稍稍有点狠了， 是吧？另外一方面呢，有网友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追求爱情的权利啊，这个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只要不违纪违法都应该尊重啊，这个不应该冷嘲热讽甚至谩骂。哎呀， 不太靠谱，这个不太靠谱啊，师弟师妹。 大一还是应该以学业为重， 啊，是 啊。当然，对了，那些大学毕业还不找对象的，估计家长也，你上大学的时候都干嘛去了？你 这是两回事儿， 是吧？这是两回事儿啊， 两回事。这师弟，这不是去图书馆了吗？ 啊， 去图书馆干嘛去了呀？是吧？专心去学习去了呀？您不能忘了自己的初衷啊，是不是？而且刚刚来学校，不要着急。 啊，哎，你们学校图书馆是对桌坐的，还是一排一排靠墙坐的？ 看你愿意怎么坐。 哦， 反正这安心学习，这个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哎、 不是还在这样的呢？ 好看的不只有师姐， 还有师妹是吗？ 我没说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上学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啊，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说爱情观，对吧？ 不过师傅，这问问您个事儿、 啊， 大家伙觉着这一见钟情这事儿靠谱吗？ 哎呀，一见钟情不敢说，谈恋爱的激情能持续一年以上的，没见着几个， 是吧？ 啊，这不算泼冷水哈、啊。 王女士啊，8月22号来到位于朝阳区蓝调庄园拍照片、拍写真啊、 嗯哦， 跟北京天空摄影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啊，口头约定了拍摄时机之后，化妆师唐女士啊就开始给她拾掇、 嗯， 这没想到啊，这化妆期间发生了个意外。 什么意外呢？ 这姑娘得做造型啊， 嗯、 做造型用那个卷发棒卷头发呀、啊， 是烫头发是吧？ 对，这卷发棒通了电之后啊，那温度相当的高， 哦、 没拿住，一下这滚烫的卷发棒就正好掉着了王女士的右臂之上。 哎呦， 王女士说：“哎呦，当时我这胳膊就红了，起了一大水泡。” 嗯， 经过简单处理之后啊，王女士还是忍痛完成了拍摄。我拍完照片之后啊，交了钱，他们就给了我一张单据。根据王女士提供的单据照片显示，写真拍摄时间呢是8月22号，付款金额300块。单据下方呢还有客户方和商家服务人员的签名。后来王女士说，这照片拍完了，我得上医院检查检查我这大水泡啊，是吧？化妆师和工作人员却拒绝陪同。王女士回忆说啊，我呀怕他们之后啊拒不认账，所以啊就把拍照的钱先给要回来了。 嗯， 同时啊她要求这个肇事的化妆师唐女士写一张承诺书。记者在王女士提供的承诺书照片当中看到，文字内容是这样写的啊，因本人失误造成烫伤，经协商本人付医药费，下方呢还有这化妆师的签名。 嗯， 后来呀、啊、王女士四次就医换药呢都是由这个肇事的唐女士陪同，并且啊由唐女士支付了医药费。半个多月之后啊，由于伤势恢复的没有想象当中的顺利，再加上这个王女士对于工作室不闻不问的态度有些不满，于是啊在9月12号她再次跟工作室就赔偿问题进行沟通。当时协调说工作室赔偿13000块钱，但是第二天他们就表示啊，这笔赔偿里啊有那个化妆师个人的9000块钱 啊， 化妆师不同意赔这么多，所以啊工作室也就赔不了那么多钱。记者就这件事儿也给这个化妆师唐女士打了电话，她承认呢是自己的工作失误烫伤了王女士， 嗯， 这承诺书啊也确实是她本人写的，目前呢她已经支付了王女士的医药费用将近1000块钱。由于工作室跟王女士具体协商的内容啊，她不清楚，只是知道啊，说就说让我赔9000多块钱，我有点负担不了。 对，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 就是啊，这个张雪东律师就认为啊，由于当时化妆啊是在工作室进行的，就算没有消费记录，这王女士啊跟工作室也算是有口头协议，存在实际上的合同关系。化妆师在工作当中的失误造成顾客烫伤，实际上呢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所以啊工作室也应该对这件事负责，并且全额赔偿王女士的损失。如果工作室拒绝赔偿，就是你只推给化妆师啊，王女士是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的。 是这个，说实话啊，这件事谁都不愿意发生，估计呢王女士也是因为这工作室这个态度 有点寒心、 啊、是吧，坚定了她一定要讨个说法的这种理念。 是， 另外多大的公司它也是一个小团体啊，你比如说这化妆师要是在这家公司工作，发现哎呦这个公司只收钱，然后什么事都有规矩，一点这心情都没有，企业文化更谈不上， 出了事把我往外一推、 哎、 啊，不管不顾。 对，出了事什么都让我交钱，这个工作室到底能走多远呢？我们也只是这么一说哈，还是希望该是谁负责，什么是这个职业行为，希望他们能够明白。中秋节和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哈， 是 出行的旅客越来越多， 嗯， 很多旅客在乘坐飞机的过程当中觉得哎呦上了飞机了，我可以好好歇会儿了 啊， 啊，容易思想上麻痹大意，结果呢自己随身的物品有可能就被人家惦记上了。 哦， 2015年9月9号晚上9点多，北京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接到了海南航空公司的报警、 嗯、 说有一架飞机上抓了一名犯罪嫌疑人偷东西的。经查呢，这个犯罪嫌疑人姓丁，曾经因为盗窃罪啊判刑过4年， 有前科。 哎，释放之后一直没什么事儿干。据他说这个很多乘客认为坐上飞机就相当安全了， 嗯， 疏于防范。所以呢，我在选择坐飞机的时候，我就准备啊看看能不能捞点什么。 这不是发现哎，前面有一人睡着了。 嗯， 于是呢就打开行李架上他放那挎包，把包里的600块钱现金偷走之后，又把这包放回原位了。 嗯， 当然那姓丁的没想到整个过程啊都被他后排的旅客潘某发现了。 哦， 下飞之前啊，这潘先生就到了杠前面那个丢东西的那位朋友姓翟。这翟某也发现，哎呦，我东西确实丢了，钱丢了。于是呢就赶紧准备找空姐。这姓丁的一看，哟，事情要败露，马上把这个偷来的钱拿出来还给翟某了， 吐出来了。 哎呀，您原谅我得了，我下次再也不敢，反正说好话呗。但是人家翟某依然坚持让机组帮忙报警。在派出所里边呢，丁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也是供认不讳啊。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提醒大家，反正要过节了，您得看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不管是坐飞机、坐火车、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一定记住了，这包啊不能离开自己的视线， 是 吧？尤其是放着钱的包。 这老学生，飞机是个密闭空间嘛，下飞机之前就能逮着他。这还是说有目击人，这要是没有目击者的话，您这钱人家下飞机溜了上哪儿找去？ 是 不是？ 据说有些贼专门买这种飞机上的打折机票，哪儿飞都行，只要是能够挣着钱，他们据说这一趟飞机票的钱就能够捞回来， 是吗？ 所以您得留神。 最近呢，家住在丰台区海户屯小区的居民反映说，小区内啊有一条东西向的道路，两侧开了很多家小饭馆，不仅有噪音、油烟污染，还存在着安全隐患。而且啊，这些饭馆很多都没有营业执照，开在小区里啊实在是不大合适，希望有关部门能关注一下。 嗯， 住在8号楼的一位女士说啊，原来呀我们这楼下边都是小院，还栽了一些树，你说现在都成餐馆了，还不断的往外扩张，地下也全都被掏空了，能剩下承重柱和承重墙那就算不错了。从他家窗户往下看啊，一家店铺的蓝色塑钢顶棚还开了一窟窿，里边啊就是一棵香椿树，就把树啊围在人的屋子里了。傍晚6点多钟，沿街的几家饭馆啊陆续就将桌椅板凳和烧烤用具搬到了店门口的人行道上，一家麻辣烫小吃店啊甚至把桌椅还摆到了人行道下边的机动车道上，并且还在旁边围起了栅栏，还画出了一块摆摊的区域。记者发现啊，其中几家饭馆呢已然将门前的人行道化归己有，店外摆起了液化气罐、烧烤炉，烧烤的油烟呢直冲天，还有一家门口居然摆了3个液化气罐。有一位居民呢就特担心，你说这他们都紧挨着居民楼，一旦要发生点意外啊、爆炸，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嗯， 记者走访当中也发现，沿街私搭乱建、占道经营的现象还不仅仅是这一处，在丰台区承寿四路93号院华方园小区附近也有类似的情况。这记者就赶紧跟这个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沟通啊，一位女工作人员回答说，小区南门路段上啊，这一排沿街店铺啊，不在我们管理范围之内。记者又赶紧给这个城管执法局啊，人执法队打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说啊，我们会反映给基层执法队员前去核实，但是具体情况人家确实不了解。 赶紧给解决一下吧， 啊、 这栈道还飘烟味儿是吧？ 是，这还摆液化气罐。 对，这太不安全了。 还无照经营。 是，赶紧管管。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我看到一位姓霍加一串字母的朋友专门给我们发了照片，说本周一只小鸟误入我们家阳台玻璃缝里边了。 哎呦 我拿着一个铝塑管他给他，但是太滑，我又缠成布条，哎呀他只上到一半就不行了，可能后来是累了，站在这管子上乖乖的让我把他给救出来，瞬间就飞走了，我也放心了，开心了。解救一只小鸟的故事， 是还发来了图啊。不过这图确实，这鸟是够小的。小洛他觉得最棒，说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免费体检活动 啊， 每天早上6点钟就开始听广播，这个有的时候这广告啊说这个免费体检，那时候我身体也不太好，年龄还够，就符合条件，我就报名参加了。参与人还真是不少呢，这躺那设备上啊全身都检查了个够，还拿了一体检报告。可是报告一出来之后，这事儿就不对了，那些工作人员呢根据报告开始向推荐保健品，我问题不算很大，还给我推荐了上万块钱保健品呢，压根儿就没说动我，但是我还是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问题要是有点大，那就推10几万的保健品， 是吧？ 陈爱国一位远在日本的朋友说，我最喜欢免费图书馆，每个月借15本书都得看完，比买书看又快又多。 是，现在咱们社区里也有那种那个自助的那个图书机啊，更新也挺快的，消毒什么做的也都很方便，做的很具体。 但是就是书里边可选的余地不多，转一圈我也没看上2本我喜欢的。这个可能个人口味不一样。 是。 你若安好，咱俩都好啊。纳河牙说，哎，几年前我抢过免费电影票、免费月饼、免费小蛋糕、免费牙膏、各种免费饮料、免费打车、免费洗衣、免费生日自助啊。要说这是贪小便宜，不，这是会过日子。虽然说都是针头线脑的，可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其实我觉得吧，最超值的免费就是听广播免费。哎，你说真是哈，咱听广播不收钱是吧？买一匣子能随时。